锵锵三人行，这个小木兄啊，小帅兄， 对， 俩兄都在了啊。这个小木兄我们知道啊，刚从日本回来啊。关于你是不是汉奸的问题呢，咱们下一集再谈。但是我认为我们啊， 不要从长相判断， 对，改改发型就可以，这是个重要问题。但是小帅哥，我通过这个黄金周，国庆黄金周啊，我体会到一点啊，这个攘外啊必先安内， 是这话， 真的真的，攘外必先安内， 是， 知道华山吗？ 对啊，这个 应该读华山哈，但是咱们很多人习惯华山就华山吧啊，华山暴动了，这是网上的这个说法啊，说山脚下暴动，而且呢。咱知道高潮就是见了血了嘛，流血事件嘛，现在还躺着一对夫妻说给捅了， 捅了九刀呢，还说 也是一团华山云雾。开头说呢是景区保安捅的，后来赶快说不是不是，说当地农民打架， 又是临时工， 说啊，后来又说是什么黄牛党怎么怎么着，反正现在搞得警察也非常紧张，抓着两个这个嫌疑人，这事儿还一时啊说个不清不楚，但是啊。主要不是这个问题，小帅，你这个黄金周对这个路上的情形有什么见闻？ 其实我还好，我是黄金周实际上没有做一个旅游出行，我是因为事儿，比如说成都啊，还有那个香港啊，这是正常，还不属于这个到那个旅游热点去。但是有一回我是在黄金周之前了，我是去那个哪长白山天池去了一次，就到那之后，我其实是不爱旅游的，但是我说到那了得去一次。一去以后真的很恐惧，就还不是黄金周哦，还是一个就是正常一去，那一整个一片地方你就随着大溜去挤那个门过，比如这块检票检完之后哈，我说他如果这边检完有很大一个排口，如果你从那开始，你这个队检完能够有一个专门的通道到下一队能好很多，你就挤一次，他这个检完人流涌出去，开始往那个去。拼命去挤，挤到那块又是一个瓶口瓶颈口，然后再去挤，挤到那个再进去，然后到山上几乎就是沿着小道上去之后，看天池又有雾看不清，人山人海，只能看一眼再下来，整个那一片地区我估摸算一下能搁一个集团军。 哎呦， 你说还旅游是？哎呦， 那这个就不是旅游了， 不是旅游了，这是邪恐怖。 我在报纸上看说深圳不是有个大梅沙吗？一天，你知道那个沙滩上50万人，接待了50万游客。说他那个新闻标题说的也挺逗，说大梅沙今天不见沙， 就全是饺子。 你想50万人一站，看不见沙了，那真就是真是人海茫茫啊！你说玩什么呢？这是 太恐怖， 这是玩什么呢？ 这个跟我们是不是跟那个黄金周的集中在这一礼拜啊什么的，这个好很难解的一个问题。 小莫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 我是今天刚到的，我就因为赶到这个等这个黄金周完了以后，那我太太和小孩是比我早一点回来，但他们回来就不敢出去。我们每天打电话，那因为南京那个夫子庙也是人山人海。是吧？而且到处他都不敢出去，到附近周围就不要说开车了，本身在那边开过车的，到了这边就已经那个交通秩序就完全是两样的， 你就是 根本不会出去的。 真不是，就是说我觉得我现在的这个旅游观啊，已经很进步了。你知道我的旅游观是什么？什么地方好玩啊？人少的地方就是景点。 对， 人少的地方就好玩， 你才能想。 你作为一个中国人是吧，我觉得现在完全应该进化到这个旅游观， 曲径通幽，此处风景独好这样的。但是你是有这个条件， 就 是 你的， 对呀，因为你的这个上下班的时间呀，它可控可调整，这样的话呢，你可以在避免好多好多那个工薪啊上班的人，他都要上班，只有在放假的时候大家全家人抽出一个固定的没事的时间，所以它是个集中性的爆发。 没错，你看你这个说的一个问题啊，就是中华民族擅不擅长管理的问题，这确实是个我甚至有时候觉得是咱们性格的问题。哎，你比方说啊，我是一个特别缺乏远见的人，后来我慢慢发现呢，我们同胞都不大有远见，就是真的，就是说我自己就是这样。你看咱们通常就是说到哪儿再说，去了再说，是吧？但是你知道那天我们还有一女嘉宾付小田就讲一个故事，像说你看英国人的这个计划性，为什么外国人老是订机票提前一个月订就便宜的不得了，是吧？说英国有一个教堂，大概是十几世纪的时候的教堂啊， 他现在要维修啊，维修不是得修旧如旧吗？还用那个梁啊，还用那种树，什么橡木还是什么木，用那种树。当年提供这种木头的呢，是一个家族，然后就去找这个家族，这个家族的就说啊，你们来这儿正好了，他几百年前我们老祖宗啊留下遗训，就是那片树林子种了那么 就为了这个， 就为了说估计几百年之后要修，这刚好就是这么大一片树林子去砍，就是家族的这个延续，就几百年不许动这片树林子，不许砍。你就说他这个计划性， 计划性，还有对于传统，对于还有理性的看待整个的发展眼光的长远，这个方面真的我觉得倒是不能光怪老百姓，不能说我们老百姓没有计划性，它是一个制度的建立，它是一个更高的层面为老百姓去提供可能性的一个。 你说的太好了，所以我就说啊，它是几个层面的没有计划性。 对， 你比如说你从全国上下一盘棋，你就说到这个黄金周了哈。但是咱具体再说要一景区，我就觉得这到底是没计划性呢，还是利欲熏心呢？就是说你看哈，我就发现意大利不是说人家外国不会这个人龙排那么长哈，而是说呀，其实我觉得咱们要不说还有一个问题，还不光是个安全问题，是个有个旅游质量的问题。你比方说你去梵蒂冈，为什么你提前就得在网上预约，你知道吗？如果你在网上没有预约啊，那么对不起，你要大排长龙。我们前一阵去那个米兰呢，米兰那个连排队都不准，就是看那个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，他要保证你这几十个人一波一波的进去，在里边能够待个15分钟，能够保证你的这个游览质量，对吧？然后呢，提前你就得在网上约，我们没约到那儿就不让进了，嗯，除非是人家查到哦有两个人预约了但是不来了，正好我们很幸运填进去补上。你说咱们这个， 他对每天的流量是有控制的啊，有知道我进多少人，对空气啊呼吸啊，对这些 消防 啊各方面能够产生什么样的影响，他都是有一定的控制。所以这方面呢，当人家可以说人家做得好，可是当中国人那么多的时候，当中国人集中在一起的时候，这个问题当然有利益熏心的，来了就卖门票，挣得越多越好。 哎， 我就这一礼拜是黄金嘛，我是挣钱的黄金周，你们是旅游的黄金周，撞一块就来了。 但是我看到那个电视上报道，就是张家界，我看那个央视还在报，那、哎、这边还空着呢，还不满呢，别的地方是满了10倍、20倍，张家界还空着，那就说明政府或者是我们的行政机构没有疏导好这些游客。不管是一个省也好，全国性的也好，你突然一下让他哎，又是免这高速又是免费了，所以大家都出去，结果跑到高速公路去散步去了， 没错， 这个溜狗去了。 所以他们这次你知道网上都说什么？这回知道了，以后国家便宜了， 小便宜， 再不敢占国家便宜 了。对啊， 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这个华山呢，我去过，所以啊，我真是很难想象。你知道，我就看这次这个说华山暴动这事儿哈。有一个家庭带着一个72岁的他的这个老公公，婆婆是得69岁，还有一个3-4岁的女儿，夫妻俩这一家人就讲他这一天。哎，我就感叹呐、啊，这个中国人民呐、啊，就是这个是这么多么可敬的人民。就是说你想想啊，要换咱们，他经历这一天，从早上9点钟他们自己开车去的，到了这个景区哈，说等在那儿，那已经排了多长时间的队啊？排了大概有恨不得一个小时，因为只有2个窗口卖票。来说为什么只有2窗口卖票呢？就是说，因为啊，这儿还分3段路。你说，就是你在这个门口买了票以后呢，你还要搭一个中巴车，这个中巴车呢，在你走到索道那个缆车的那个口。然后那个缆车索道那个口呢，你还得有票，就说卖3成票、 跟刚才一样，我刚刚说那个长白山那个天池一样。 对，他们后来说为什么卖3成票？有人说啊，我没调查过，说原来啊这3段路啊是3家公司经营的，所以呢这家人好一下子又坐这个中巴折腾到了那个缆车那个口，到缆车那个口排队，你知道排多少？排了4个小时。4个小时，然后呢老人都不行了，然后那个工作人员还在那儿那个大喇叭 在那儿喊哈、啊，就说那个告诉大家啊，如果你在这儿排队等着这个坐缆车呢，大概要花4到5个小时，这个花的时间太长，建议大家智取华山。智取，我说什么叫智取华山？我说什么叫智取华山？原来智取华山呢是一条路，是一条路， 自己和自古华山一条路， 对， 是那条， 智取，可能是那条，当年占领， 直上直下了，我。 对，解放军说建议大家智取华山，智取华山说让大家走上去，但是呢，他就说你工作人员为什么不说智取华山走上去也得折腾4-5个小时？反正上了。上了之后，这家人到山上走了40分钟，就买了180块钱的票，走了40分钟，看出形势不对了，说这山上人比石头多，你知道吗？全是人。说这时候叫有远见，说咱不玩了，赶紧回。这个时候 撤退 已经晚了，已经晚了，就又在这个索道门口说排队得排4个小时，然后工作人员又在这儿说了。说在这儿等要等4到5个小时，建议大家步行下山，步行下山快的话1个小时，慢的话2个小时也到了。然后呢，你步行下山到山脚下呢，到这个售票处可以给你退票。但是后来这家人就说，说这个工作人员一方面他没说走着下山，中间也得堵，最后他们是走了多少个小时才下山。第二个他没说山底下的售票处早已经给愤怒的游客给砸了，实际上不能退票，就是他们这么走啊走啊走啊，抱着孩子走啊，走到凌晨11点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走到山脚下，这个时候说又一个崩溃的消息传来了，说华山脚下暴动了。你就是我刚才跟你说暴动了，就是连那个从景区口啊，那个8公里的那个盘山路到索道口的那个中巴车开不上来了。唯一他说他见着开上来的什么车，120，老人晕倒了，坐轮椅的不行了，120，然后这些愤怒的群众把120拦住，然后你说当时这乱的，就说这个家属啊，因为家里这家人出情况了嘛，跪在地下说求求你们，我这要送医院，这样大家才让这120下去。哎呀，你说就弄 这个挺吓人的，仔细想一想，想想那个，如果现在只是一个现在报道中捅了几刀之后的小范围局部冲突，如果真是那种恐慌情况一蔓延，然后整个一个哪个链条一崩，哦，那个事情大了，多恐怖！那个华山一条路，我在那个天池，我想这要出事，一挤人挤人就要出大事，在那个上面没有酿成大祸，算真的是幸运。 这像大地震来了一样的啊。 对啊， 对对，你是经历过日本海啸， 对， 是吧？ 还好没有什么侧滑， 这还没这么 滑，再加上滑坡， 这不是这样，对， 哎呦， 太恐怖了。上面那，而且我去过华山嘛，很早，那时候还没有那么多人呢，没有那么多，而且现在旅游的概念越来越重视嘛，这两头是好的，生活的质量提高了，大家知道去旅游，要想享受人生去玩一玩。这一集中爆发，那么这种接待能力啊、疏导能力啊，还包括你刚才说的对旅游这种认知。其实我们是休息休闲，可是现在都要挤到景点去看一眼那个景点，也难怪人家可能70多岁老人没有去过，那么好像终于能够去一次，形成这种井喷，你怎么去诱导他，怎么去疏导他？看过一次还要不要第二次？第二次你怎么去玩那些平常的地方，让自己舒心的地方去玩？那这些都要变成一种， 其实还是一种这个，不管是公司也好，单位也好，这种休假日，休假日应该把它错开。还有是他有些年休，他不一定在长休的这个是国庆这个长休全部休息，有的还可以工作，你可以把它错开的。其实 因为这个单位像那种带薪度假， 对， 然后呢你自行，要像英国或者哪，他们巴黎，当然法国也有，他8月份整个就是一个月是全部的全国休假日，到哪都不能办事。但是毕竟他还有一个个人，各个单位不同，我可以自主决定我在未来这一年是什么时候休假。然后呢，大家可以报名啊，来计划。 法国人这可真是，我见过中国的一个商贸代表哈，跟我说，就是法国这国家迟早得玩完，我是 慵懒 啊，我是 慵懒 玩。他说我们这个这么大多少亿的这个合约啊，这个合同啊，一个月打他们公司没有人接电话， 八月份不可能， 说都上地中海去了。 对， 说这要在中国， 法国南部， 你做不做生意啊？是吧？ 对，而且到8月份打死就一个月是没有人的，这个特别奇怪，这个国家还能这么运转？但是还有那个特别逗，他们其实也不是说全部蜂拥到这个法国本土嘛，他可以全世界，还有地中海，还有一个他们现在特逗，就是在那个巴黎那个塞纳河边上哈，他到那个休假日啊，他把这整个这个街道还有整个那个 堤岸上全部铺上沙子，就有那个景观铺上各种沙子，然后就制造那个海滩的效果，然后呢就很多城里人就不出去的，也怕挤啊什么的，就在这个边上躺在海滩上那个躺椅上假装晒太阳，就假装那种就变成就在城里搞，像是里些大街它都有那个有那种话，一铺成一整条街，让你有几天时间就玩这种。 这个我们中国人民现在也弄了，我们也弄大型海滩人体艺术了，现在就玩人浪啊，我们在大梅沙不都在玩人浪吗？ 其实你像中国这么大，对吧？960万平方公里，其实应该每一个城市都有自己的旅游景点，而不是嗡到另外一个城市、另外一个地区、另外一个省。那但我讲多日本，可能大家不高兴了。 没事， 你讲日本真的，每一个城市它都会有自己的景点。你走到哪一个城市，你都感觉到买得到礼品，可以享受到温泉也好，每个城市有每个城市的特点，这点是你，这虽然是一个岛国，对吧？那如果中国那么大地方，其实可以做更多的这种景点，不要老是捧着几千年的那个华山或者几百年前的什么东西，你可以造一些新的东西，可以分散一些人口。 现在正在做呢，都很多了，像什么西门庆故里啊，还有孙悟空故乡啊，都在投资十几个亿，都在建设当中，很快就有了，全国迪士尼都有。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所以其实啊，中国人不是不会游山玩水，甚至某种程度上说呀，中国文化是最会游山玩水的。所以啊，我可以给你们看张照片，就是一个这个玉雕啊，是这个清朝的时候的一个玉雕，这里面就表现了中国人对这个游山玩水的一个理想，你可以看看。这个是呢在上海博物馆的收藏，清朝的。其实照我看呢，这里边游客都嫌多，所以说实际上清朝啊，在这方面的这个怎么说呢？品味上啊，已经比他更古代的人呢，已经世俗化了。就是你要是跟这个唐朝诗人王维的这个标准来比较的话，王维这个诗叫什么？空山不见人呐，但闻人语响啊，就说。空山没有人呢，听见人说话的声音，他就用这样的诗来描写咱们的那欣赏的山水的意境。所以你知道，小帅，我觉得很有意思，就是说现代化，特别是中国的这个现代化，会有一个挺好玩的一个事儿。那挺好玩一个事儿什么呢？就是说现在的很多旅游景点，比方说是苏州园林，对吧？对，现在是民主社会，它是属于人民的。它是人人有份了，可是呢，这里面就有一个非常诡异的地方，就是当它属于人民的时候啊，它的这个美啊，你也的确打了折扣。这个东西，比如说过去说苏州园林叫这个什么呢？曲径通幽处嘛，禅房花木深，它就是给剥削阶级的，是吧？这一个人你能尽享这种幽趣。可是那个时候没想到，策划园林的、设计园林的人没想到接待黄金周旅游团，你明白吗？ 这个 人民本身成风景了，你说， 对对对， 实际上他也欣赏不了。 现实情况这样，但是千万不能责怪我们的人民，对吧？人民是有权利去享受和度假的。 当然了，当然了。 这个你刚才是确实描绘了一个，就是完全是一个这个桃花源啊，完全是一个梦想的一个境地，确实那种没人呢、啊，交通也是这样，再加上那时候环境，我估计也没有那么破坏的， 对， 全是就山山水水。那现在感觉到对山山水水是我们认为的一种享受，就到那离开都市啊什么。可是，在工业化进程和都市化建设，有多少人又进到城市里来，人口大爆炸去建设，同时又把这些那种山山水水、青山绿水的，又全部再去建设到一个所谓的现代化，那个东西越来越少，对不对？它不像一个保护、一个长远的规矩，能把自然保护得很好。比如北京的周边，谁周边都很好。那么这样的话，城市和自然的结合，如果一个人的概念出来了、观念有了，我只要接触大自然，一出去就好，青山绿水。那么这样的话，它的疏导起来就行了。现在都没有了。全部被征集跟着，然后越来越缩小，人口又在不停的膨胀，然后呢，现代人经历了都市以后呢，突然之间又梦回唐朝了，又宋元明清，到想要去接触大自然了。那个时候自然在哪里呢？就是那么几个地方了， 没了。 于是工东过去就成爆炸，这是肯定的， 没错。 那所以这个东西如何解？除了从政策上所谓的错开度假这个期，还有就是我们。还有，其实就对工业化发展快速的脚步如何去 有效的有机的自然去发展，保护自然，恢复自然，青山绿水，让自然进到我们周边来。 我这个前一阵从英国回来哈，我对中国又有点希望。为什么有点希望呢？就是说英国，我不是说嘛，我说陶渊明到今天也得移民英国，你知道吗？那是真正的田园风光。可是你看哈，英国也不是一直就这样的，它也经历过工业化。像你看苏格兰的那个爱丁堡啊，所有的那些建筑为什么都是黑的，都是黑的，他说就是当年这是铁路中心熏的那个烟呢，就是他也经历过那个阶段，破坏了这个环境，包括美国。但是是不是曾几何时到了某一个时候啊，他迷途知返了，或者发达到一定程度，你看他又开始弄起来，好像还能还我大好家园。我甚至就觉得中国有可能吗？ 其实就是中国在我们说了很多年，其实有识之士说了很多年，在你快速发展的时候，大家都看到这个问题了，就有总有几个人有这个意识，从英国啊日本回来看到这种自然的保护，和因为他们走过来了嘛，那么你看到前面路的前车之鉴嘛，其实在建了。但中国现在有中国的国情和特色，盲目发展到一定程度， 像日本他如果说是农业地，他是不能是做工业用的啊，你是再有钱他不能卖的，是法律规定的，你只能工地。还有山，很多现在很多富裕的中国人去买山，买了山以后他准备盖什么别墅啊，盖什么度假村那种，那个甚至盖会所啊，都有人找过我。你去年呢他不给你， 对， 你开发一片，你就是有已经被法院判了，你根本不能动，就是名人都没有用，真的，他就是保护自然。然后你到哪里都青山绿水，我从东京开车只要一个小时， 是是是， 一片片的绿的， 没错， 那些松是多漂亮。 所以国家一定也有强制性的去做一下，是吧？不能够为了一点利益什么都出卖。 对对对，我们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《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》。 所以才急死人了，本来应该。